第164章，春，上。 尤霍和秦秋的身体底子太好，恢复起来快得惊人。最后一瓶点滴挂完，他们的生理监测数据已经看不出任何的异常了。主任一边叹服，一边用手指爬梳着他们光溜溜的头顶说， 流程还是要走的，给你们安排的全身大检还是一定要做的啊。之前那个谁叫高奇吧，刚下床就吹嘘自己10公里越野不成问题，结果呢第二天还不是说发烧就发烧了，灰溜溜的继续挂着水。 远在部队的高奇此时连打了3个喷嚏，并不知道自己已然被树成了典型。 观察期呢是一周啊，这一周呢你们还是安心的在医院里面待着，我们这里条件很好的，风景也好，很养人的。你们现在处在审查期啊，当然了，这也只是一个流程的问题，并没有说要否认功劳的意思。审查期嘛，对吧，我们都知道起码要小几个月，不是说你早去几天就能立刻审查结束了。所以啊，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养身体好吧。二位 俩人还没开口，主任又笑眯眯的道， 那好吧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所以说呀，这数据是没有什么用的，你看你的脸色一看就知道你需要再休养一阵子。 主任又补了一句更讨打的，然后把笔插回胸前的口袋里，抓起保温杯扭头就跑了。 这位中老年朋友从来没有这么敏捷矫健过。 尤后在床头面无表情地坐了一会儿，他都不用转头，靠余光就能看见秦秋一直在笑。 究竟在笑些什么呀？ 尤霍没好气地问。 没什么。 秦秋咳了一声，正了正脸色，但开口依然藏不住笑意。 只是突然发现我们大考官对这种唠唠叨叨的中老年人很没辙，感觉你被子下面掖了个锤子，一只手想抡，另一只手还得死死摁着。 尤霍默然片刻，用下巴指了一下门口说， 滚， 腿麻，恕难从命。主任虽然爱唠叨，但安排工作效率一流，没多会儿负责带他们检查的小护士就来了，领着他们去了隔壁楼的检测中心。检测前前后后花了近一个小时，尤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这层楼的电梯门正巧开了，一个人影大叫了一声哥，就把自己发射过来。不用看脸就知道是余文。 哎，他刚醒，你别给他撞回去。 老余在电梯里连忙大喊。于是余文的发射轨迹强行急转弯，扑在了走廊椅子上。他抓着椅子把自己停下来，对尤霍咧嘴一笑， 哥，秦哥。 明明是冬天，他愣是搞出一脑门汗，像个刚出炉的包子，热气腾腾。 你们跑过来的？ 也不是啊。 余文死狗似的瘫在椅子上，喘了两口气解释说， 我们就跑了一小段路，我们住的酒店离这里就一条街，700来米，很近的，主要我还是拽着老余。 在系统里求生的日子漫长又煎熬，兑换成现实时间却很短。老余父子俩所受的影响有限，一周就出院了，之后一直住在附近等尤霍和秦鸠苏醒。 我刚刚接到医院通知说可以来看你们，我估摸着应该是醒了。 老余走过来掏着纸巾擦着额头的汗，他指了指住院楼说， 本来我们是直奔那边的，刚巧在楼下碰到个小护士，他说你们来做体检了，现在是在等着做还是已经做完了？ 做完了，等报告。 哦，挺快的。 老余点了点头，他绕去自助机那边看了报告牌号，又绕回来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，听着余文咋咋呼呼的告状。 哥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之前每天都来，每天都被住院部给拦在楼下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这边的加护病房不给探视呀。 于文抬着下巴开始吹。 我还有老于，我们爷俩好歹也是加护病房里面住过的人，谁想着出来容易进去难。 老于听了一会儿适时插话说， 哎，别听这兔崽子瞎告状啊，人家医院规定就这样，又不是故意不让看，这不可以探视就立刻给我们通知了。 于文惨遭拆台也不恼，反倒笑了起来。 哎，我又不是真告状，我这不是夸张性表演吗，给我哥解闷儿。 他说到后半句的时候语调沉落下来，他支着个大大咧咧的二郎腿朝后伸着懒腰，而当他重新坐正不再那么夸张说话时，整个身形都透着青年人的气质。老于终于意识到这个兔崽子真的已经成年了。 哪天回哈尔滨？ 说什么呢哥，你还在这边住着院呢，我们回去干嘛？ 没人找你们吗？ 有几个高中哥们儿约我聚会，舍友问我哪天返校，还好我紧急联系人号码填的是高中铁哥们儿的手机号，他大概以为我逃课溜出去玩了，帮我挡了一下。 老于蹭一下坐直了，怒目而视，下一秒手就扬了起来。 别，你等会儿，我可以解释啊，这不是你以前三天两头喝飘了不知道东南西北吗？我就留了你电话，回头真有什么事儿打你那儿，那可能作用性也不大啊，对吧？ 如果是以前，于文说起这种话来理直气壮，怎么扎心怎么说，现在却含含糊糊，后半截就像吞在喉咙里，很快就滚完了。老于张了张口，表情尴尬又愧疚。于文抓耳挠腮了一会儿， 哎呀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以前是那个意思，现在没了，没了。 老于叹了一口气，正要张口， 打住！我最怕这种煽情环节，反正你以后别喝了，喝痛风中风的那多受罪啊！我回学校就把联系人电话改回来，改回来不行吗？ 行， 你立字据。 于文装模作样就要去翻背包， 滚犊子！ 老于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，并没有用什么力。于文扔开包乐了， 幸亏这事儿实际上没耗几天，我们老于家也没有那种三天两头要见面的亲戚，倒是有几个酒友找老于了，以为我们送你顺便就送到北京了。 老于跟着点了点头， 后续的解释反正有人处理，不需要我们操心。 他们又聊了几句，于文的手机突然叮的一声响，尤或没有看人手机的癖好，转头跟秦秋说话，刚说两句就听见于文小声爆了一句粗。尤或和秦秋同时挑眉看过去，只见于文抱着手机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一副精气被妖怪吸干的样子。 怎么了？ 于文主动把手机屏幕亮给他们看，尤或扫了一眼，那是一个聊天界面，界面上一共有四行字，你已经和你有本事翻书成为好友。 你有本事翻书说，你是 学霸？我于文呢？ 于文是谁啊？ 聊天结束，秦秋看着有点好笑，问他，你在搜那个小学霸？于文竖了一下手指说， 秦哥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看。 他在手机里翻了一圈，找到一张照片，放大了给尤火和秦秋看，那上面是一串字符，夹杂着英文和数字。 这迪丽留给我的账号，说等出来了可以加他，以后行走江湖有个照应。 于文手指戳着屏幕说， 我数了一下啊，这个号是22位，还是数字和英文混着来的，但是你看这是数字0还是个字母 O 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数字5还是字母 S 呀，还有这个6还是 B 呀，还有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啊。 诱惑看着那一串狗爬字，终于还是没忍住问：“ 手写的 啊？” 安完，于文就气笑了：“ 嗨，学霸哎，这学霸字儿丑成这样，哎呦，哥你敢信吗？我正在尝试各种可能，这是第六次加错人了，我争取去世之前成功加着他们。” 诱惑瞥了于文一眼。于文接收到了他哥的含义，自嘲道：“ 是不是挺智障的？”“ 嗯，你当时手机都掏出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打字？” 于文这傻子突然失去活力，瘫在椅子上，半天吐出一句：“ 我去，我蠢炸了！我跟他都是……” 就在他挺尸的时候，手机又叮了一声。于文翻了个白眼坐起来，咕哝说：“ 叮屁啊，叮叮叮叮。” 刚说完他就盯着手机叫了句：“ 我去。”“ 又怎么了？”于文一下蹦了起来：“ 狗日的，他骗我。” 他把手机怼过来，就见聊天界面上又拖了两句：“ 你有本事翻书说。”“ 算了算了，不玩了，免得你拉黑我了。哈喽，人呢？” 余文重重敲着。“ 你好，你和该用户不是好友了，再见。” 他打着字走到窗边，靠着栏杆跟屏幕另一端的人开始了一轮互损大战。耍宝的儿子一走，老余便接过话茬，跟秦鸠和游货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他依然不擅长跟自己这位外甥聊天，内容平淡简单，并没有什么趣味性，无非是些可有可无的家常闲话。但没关系，有家常这两个字就足够了。